22:073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六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这个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今天的直播帖呢是特别把去年今天，因为去年今天呢我们第一次哈，就是让叶谦呢展示了一下我们为了男左女右10周年定制的收音机。 对，那天看来是到货了。 对，叶谦也有 在手里了。对， 我们也重温一下那个夜晚，当时呢是，哎，你想多有意思啊！当时是1378红，对不对？ 对。 昨天晚上咱们是多少红了？1587红，就是一直没人当。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1587红一次。 昨天那个流拍了哈， 流拍， 咱们的红人榜没有人。 今天呢，因为世界杯的比赛还是在进行当中，而且是一场德国对韩国的比赛哈，一定也更有很多球迷在观看，所以今天晚上的红人会不会流标哈，也是很难说的。 是啊， 如果你呢想担当红人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在我和大家分享的去年今天的这张照片里呢和我们留言，因为有了这个滤镜的关系之后哈，其实每年与每年之间的变化变得不再那么明显了。 那对他，你这样你可以照到80岁。 对， 还是这样， 我们就这样欺骗自己哈。 然后人家真到台里来看你，活活吓死。 对，我今天还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哎，你知道怎么把那个皱纹在那个美图里面给修掉吗？我说这个功力我还没有，我说我只会就是滤镜一下，就是把脸变白了，然后那个光线柔和了。 对对， 我顶多有时候我会去点小斑斑。哎， 所以现在 我真不会这个把脸上什么皱纹怎么去掉啊。 我发现有很多这个软件其实真的是就是以东方的这个色彩来度来那个定做的，就是以东方人的这个肤质啊还有他们的这个审美观来、 啊、 来度做的这种定做的这种软件。然后呢国外的朋友其实他用完了以后他特别别扭，就是哎呀这不是我，你知道吗？对吧？就是他用完以后他觉得非常那个别扭，特别难受。但是呢，咱们的这边的人这种肤质就是特别喜欢用这种滤镜啊什么的。 对，有了美颜这个功能之后哈，几乎所有的女人在po照片的时候，当然也有一些更为自信的人哈，他们会po原图。可能我们只能说，真的是纯美人哈， 是 这样的，正视自己。 你看很多，咱说多说点题外话，就是很多好莱坞大片，还有就是很多就国外的明星，你看他该老，他就是老了，然后他该演什么片，他不是说因为这个片角色怎么样，他就是说演一个正常的他岁数的角色，他原来是什么样，他不会说就是刻意的去掩饰他还是那么年轻啊，还是那么的靓丽什么，他该老了，他该有那个白发了，或者他该有那个皱纹了之类的，他那种老太显得，哎，他就要那种老太，就接着演，我接着还可以接角色，接着可以演各种各样的那种。 哎呀，时代不同了。 对，但咱们这块就，我说的咱们这儿特质就是，能一路就是，所以人有的时候说咱们东方妖术的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咱们能从17岁、16岁开始演到你70岁，这种啊，全是 PS， 对，全靠这种化妆嘛那样的。人家是不喜欢这样化妆，人家喜欢真实的自己。 但是到了这个时间点，回到家里的朋友哈，不管白天这个戴着怎样的面具，化着怎样的妆，到了此时此刻呢，应该都是卸妆完毕了。隐形眼镜也摘了， 好，隐形埋名我也准备好了。 我不是隐形埋名，我要带来的是王若琳的歌。 跟这没关系哈，那不准备了。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它真的很吻合今天这个夏夜， 对， 暖暖的风。 我今天简直的活活的这天气啊，没 一个晚上和亲密的爱人在一起， 真好。现在外面还是白云亮月， 请看。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 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就需要配搭这样的歌声，来自王若琳，她翻唱的《亲密爱人》。 嗯，王若琳啊，这首歌曲你适合在庭院中去享受，嗯，在家中 大马路上也行。 对，你在家中是无法看见刚才韩丽向你们介绍的今天晚上的这个怎么说那个盛况的啊，京城夜景盛况，并不是多热闹，而是多么的悠闲， 就是那个风啊，真是暖风，但是它不是像昨天那种桑拿天哈。嗯， 你可以望向天空的， 对， 听这首歌曲，因为天空现在北京的天空夜空是非常好看的， 透亮度非常好， 非常好看。 白天时光里，几乎我想每个人大概都用手机拍了一下蓝天吧。 因为明天也是马上就是农历的十五的原因，所以今天你们就能看见，在这种拨云见日啊，拨云见月里边，那个月是非常圆的，已经非常圆了，那个月。大圆月亮。好， 今天晚上呢是我们把去年的帖子PO了出来，而且呢也没有打算哈，真的要找一位红人，因为可以理解在这个小组赛当中哈，已经到了最后一场比赛，应该是真的非常激烈了， 第四轮， 是大家肯定都是心里面哎呀真的五味杂陈哈，因为很多小组的这个排名 已经得出结论了，因为有很多小组已经得出结论，所以第四轮的时候有很多都是为荣誉而战的一些国家队， 但有些队就不一样了，有一些小组，比如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组 F 组哈，就是非常微妙的。 对对对， 所以四支队伍呢都会拼尽全力， 还不能保守。 是，就是即便是墨西哥已经是两场全胜哈， 还六分呢，还 对，但他也不敢说自己就万无一失了。 对呀， 所以只有让自己不停的 进攻哈，获得进球。 你而且那个你看昨天那也是戏剧性，阿根廷就算是只得了一分在这之前 都废、 但是呢他仍然有机会揭棺而起，扛当着起来。 就是尼日利亚他只要平的话是可以和这个 是他就是被动而已。 所以人们不要老抱着侥幸心理哈，你只有是掌握了更好的更多的自己的命运，你才能够不怕接下来发生什么。第多拉七七妈你好，他说我听九七四可快20年了，哼，其实我也没有那么老， 哎，真是，嘿， 哎，他真的加这个词了， 干嘛跟你来较劲来了、哎、是吗？你们俩比老来了是吗？ 词儿真加了，其实我也没那么老。 他说，其实我也没那么老，就是听得比较早。 哎，好像挺押韵的哈。今儿呢，夜班，也来凑个热闹。特别像老夫也来凑个热闹哈， 不能怀旧啊。 那些老声音几乎都听不到了 啊。就是你要是这么怀旧的话，那肯定啊。我之前我还想听我那个小喇叭，就是开始广播了呢。那现在就我哪听见，对不对？ 对， 因为刚才吓死那个韩立了。据说韩国队差点捅进去一个球， 是在一个任意球当中 哈。咱们还是那个什么吧，听一首稍微舒缓的歌曲，来自 Maroon 5，这首歌曲叫做《等》啊，咱们再等等看啊，比赛肯定这结果还有70多分钟。I'm begging you. Wait, 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all m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Can we talk for a moment? Got these feelings that I'm tired of holding on. Wasn't trying to get wasted. I needed more than 3 or 4 to say this. So let me apologize. Yeah.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Your love, I don't wanna lose. I'm begging you.Wait, 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ome her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等还有70多分钟才有最终的结果。 我们节目可是还挺长的啊， 对 啊， 我们这块还有一个起码一个半小时啊，还要多呢、啊、 对，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也是为了让开车的朋友哈，可能还没有到家里看比赛的朋友能了解实时的比分，当然也是我们自身也是球迷哈。在其他时候我们基本上在直播间从来不会开这个电视的 啊，所以我们也没法解说。你比如说刚才 从来不会开这个电视的 啊，所以我们也没法解说。你比如说刚才我 我说的这七十多分钟就不严谨，因为我没有算中间的那个休息时间，中间还有十五分钟休息时间呢，对吧？啊、那你就是说跟咱们这节目的这个差不多同步，你还记得吗？下半场开始的时候，永远都是你十一点开始说那个十一点第三时段开始。 反正等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这场比赛的结果哈是一定会知晓的。 对， 而此刻呢，让我们继续在深夜里相伴。滴滴滴啊，这位听友的名字啊， 对啊，滴 滴 滴滴滴， 停电了 啊，停电了呀！那你手机有没有？电池啊，电量还足不足啊？ 有啊有啊， 嗯， 在黑暗中感受盛夏的温度啊，希望一会儿呢就能好了。 这有的时候啊，这个电表安排不够啊，这个然后用 就 冷气啊，用冷气又用的 负荷高了， 家家户户都有两三台空调的时候，那就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嗯，希望一会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此时此刻呢，我还是没有挑选出今天晚上的红人。哎 ，anyway 啊，这个世界杯期间嘛啊， 是 可以理解。爱吃的馋丫头跟我们打招呼了，丽，我和我老公在车里等着婆婆呢。 哦， 我们看着天空啊，刚才你们不是说天空美吗？ 挺美的。 我们听着你的节目呢，还有叶倩， 嗯， 都听着呢。 干嘛呀？我跟你说吧，其实你们婆婆迟迟不来，也是听着我呢。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啊？ 也是听我节目。 婆婆不是看足球的吗？ 好 好吧，这个月。选择你想做的事情，周三了，一周也过半了，2018年的上半年最后一个周三，也只剩下最后的三天时间了。 好， 上半年就 过去了 ，over 了、嗯、啊！还想那么多干嘛呢？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二时段见。 黑暗中，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

明光等您到九点。 2:343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27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 是的，这个问候哈，已经说了成千上万遍了， 马上11年了。 因为今天晚上呢，是男左女右相伴大家的第3999天， 是， 你想想， 3999。 当然后来我们从2017年开始呢，是变成了周一到周五的节目，所以可能如果要做一个加法的计算的话呢，我们要刨出2天， 对，还要严谨一些。 对，除此之外呢，我们就按4000天来算的话， 嗯， 一天会问候4遍， 对，起码3遍， 对，就可想而知哈，这句话实在是问候太久了。但愿你没有烦，但愿你已经习惯了它，好像是一个夜晚的时间的一个标志一样。 嗯， 今天晚上虽然说红人没有挑选出来，也是我个人很希望在世界杯期间哈，给大家更多的轻松的看球的感觉，对吧？ 对， 不要有负担，每个人都尽情的享受最高级别的足球水平的这个盛宴哈。 哎， 所以没有拉倒啊。 对，小组赛还没完，幸福着吧啊！要是到了淘汰赛的时候，就是可能就不太会在8点钟开始一场了，也不会在10点钟开始一场了， 全部都是凌晨。 对， 而且各个队呢，可能也是打法上更加趋近于先啊，要稳住自己的这个后防线。 啊，对，而且还没不敢那么大开大合了， 是 吧？是， 所以珍惜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吧。 好， 目前呢，韩国对德国，场上已经进行到了35分钟，比分呢还是0-0。 嗯，还是鏖战着哈。 嗯， 讲一笑话，轻松一下，还是关于足球的。说一个农场主啊，在一座城市附近买下一块地，然后呢，就马上开拖拉机去耕耘。这个耕啊，从地里啊耕着耕着耕着啊，哎，就耕出啊一颗门牙来。嘿，这个农场主啊，凑近一看，捡起来，嗯，是一颗门牙，倒霉啊，给扔掉。然后他接着往前耕，100米以后他又耕出一颗牙齿来，这简直莫名其妙嘛！啊，农场主自言自语，但是呢，他只能继续往前耕啊。大约又耕了30步左右吧，这个犁头又从土里翻出一颗牙来，这事儿不对劲了啊，肯定不对劲了。他就马上调转拖拉机就开回家去了。当晚他就给这块地的原主人啊打电话说，嘿嘿嘿，我说你没你这么干的吧，啊，我买下的这地以前是不是一块坟地呀，啊，啊，我要求您把钱还给我啊，我可不喜欢这种地。嗯，然后呢，这个原地的这个主人呢说，那个我之前忘了跟您介绍了，您别生气别生气啊，也别担心，这个那里啊本来是一足球场。 个 足球比赛当中这个碰撞如此之激烈还会掉牙。 嗯，这个业余尤其是业余足球赛啊，我都差点被撞掉过门牙。现在这个一到冬天还隐隐作痛，就是凉空气啊一走过来一钻进嘴里还隐隐作痛，这都是为这项热爱这项运动而付出的代价。但是不知道这农场主他买这块地呀 原来得多激烈在这个比赛场。 好吧，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最高级的善良是学会共情。善良是一个人高贵的品质，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还，善良的人大多好运。但也有人说了，过度的善良会毁掉我们，我们的善良应该很贵。其实说的也很有道理，而我觉得只有会共情的人才能把握好善良的尺度，才能用合适的方式与人为善。最高级的善良一定要学会共情。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本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精神病人认为自己是一只蘑菇，于是就蹲在角落里，每天不吃也不喝，像一只真正的蘑菇一样。如果让我们来治疗他，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可能会说，你不是蘑菇啊，你赶紧起来吧。我们可能说上百遍千遍，甚至还会很就是拽的把他拽起来，这个病人必定还是会无动于衷，一动不动的做自己的蘑菇。真正的心理医生是这样做的，他也成为一把伞，蹲坐在了病人的旁边。病人很好奇地问，你是谁啊？医生回答，我是一只蘑菇啊。病人点点头，继续做他的蘑菇。蹲了一会儿，医生站起来走了一会儿。病人不解地问，你是一只蘑菇，你怎么能动呢？医生说，蘑菇也可以动啊。他说，哦，原来做蘑菇也可以动，所以他就跟着动起来了。然后医生开始吃饭，他就问，你怎么可以吃饭啊？医生回答，蘑菇不吃饭怎么长大呀？病人觉得对呀，也开始吃饭。几周之后，这个人就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启示，共情说难很难，但也挺容易，只不过是在别人遇到困顿时蹲下身来陪他做一只蘑菇，而他必然也有让自己重新快乐起来的能力。学会共情，才能触摸到别人心底的柔软，才能用自己的善良真正对他人有所帮助。我有一位朋友，他人缘特别好，人脉很广，还很会照顾人。那年他创业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有人帮忙，我们问他怎么修炼的，他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高中时搬了新家，隔壁的男主人是位警察。高三的某天，这位警察因公殉职了，只剩下了10岁的儿子和孩子妈妈。以前他放学回家从不拿钥匙，会喊爸爸来开门，他爸下班早会先到家。邻居警察过世后，爸爸特别嘱咐他，以后你自己带钥匙开门，别喊爸爸给你开了啊。朋友不知所措，问为什么。爸爸说，你一喊爸爸，隔壁小男孩听见会不好受的。从此以后， 他知道别人有什么不愿提起的东西，或者不好受的某个点，都会刻意的避开。不小心提起，他也会立刻道歉。如果在一起有人不小心提起，也会帮别人解围，化开僵局。父亲的共情传递给了他，事无巨细都能为别人着想，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多的知心朋友，人们也愿意和他合作。学会共情，可以让善良更体贴，而善良的人都是有福气和好运的。他还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儿。小学寒假的某天中午，家门口来了一个提着化肥袋子，手拿一个破瓷碗的乞丐，身上衣服脏兮兮的，但是脸还算比较干净。他看到我们在吃饭，就问我们可否给他点吃的或喝的，甚至刷锅水也行。门外车子上躺着他病重的老婆，恰好一个邻居在我们家串门，就说随便给个剩馒头让他走了之类的话。但是奶奶放下手里的筷子，跟妈妈说，把刚出锅的馒头分一半给他吧，又让爸爸拿点钱给他们。那人接过馒头坚持不要钱，最后爸爸把钱硬塞给他。邻居不解，一直在说风凉话，还说我们真有钱之类的。奶奶叹了口气，说她为了养活爸爸和姑姑几个孩子，当年也跟人讨过饭。那时是饥荒，树皮都被人吃了。过年的时候，能吃上芋头叶儿就不错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家人给了他一个玉米面的窝窝。这件事情给年幼的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铭记了一生。很多时候自己同情别人，其实是在同情自己。最高级的善良，必定要学会共情。己所欲，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君共勉，让我们都学会共情，让你的善良真的可以温暖别人。 有多少创伤卡在咽喉，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已成空。 来自 JJ 的歌曲哈，裂缝中的阳光。对啊，生命都会有这样的裂缝，那阳光才会照进来。今天晚上这篇的文章呢，希望对于我们来说哈，在平常与人交往和基础当中，真的是学会共情啊，这点其实挺重要的。就比如举个例子哈，就是可能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段都会面临这些事情哈，就是有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对吧？ 对。 所以逢年过节啊，还有一些时候，有一些很敏感的东西，我确实也是很注意的啊。就不要去让他觉得很伤感啊。我们总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跟他讲怎么样怎么样哈。就是说点别的啊， 看你这个跟他的这个关系 熟， 熟热度怎么样？如果说只是一个邻居呢，或者是平常不开这样的玩笑的，你忽然就是说出他的那个死穴上的，你认为还挺高兴的一件事情，那对他来说是刺激点很大的，你千万不要说。 好了，这个时段的暖文章、冷笑话都已经结束了啊！谢谢大家呢，在外场哈、也是这个纯的热爱啊。和我们互动，哇，这留言量达到了52条。 对，那咱们听一首歌哈，希望第三时段咱们奋发图强。 场面就和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 F 组的两场比赛四支队伍是一样的， 对， 0-0啊，两场比赛全部都是0-0的上半场。 来自 Terry Amo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Wings。 我们第三时段也是下半场再见。 Unshed tears on the edge, just water under the bridge, you say. Is it too late to make myself a safe place? I could not see 让出一份安全，由首都文明办组织创作的公益歌曲《礼让斑马线》，由春妮、罗天泽演唱。 斑马线，平安线，条条都与爱心连。礼让行，人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从容初心不闯灯，遵守秩序大路朝天。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城市美丽收山名片。你在北京，我在北京，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幸福绽放整张笑脸。你在北京

而今天呢 也不是懊恼，是它会直接影响到你 观战的情绪， 接着往下看不看呀，看如果还是这套的话，那这个我别费时间，我先睡觉，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但是幸亏啊，是接下来那场是生死战啊，要不然的话真不会吸引人去看的。 就是还是因为你对某个球队有一种情结哈。 对， 好吧，23:03，这是北京时间，但是聚集到这个俄罗斯的这场 F 组的比赛呢，我们要继续关注啊，德国对韩国这场比赛，以及另外一边同场啊同时段开球的墨西哥队。 墨西哥目前成绩不错，墨西哥不错，但是他遇见的对手也都不错，所以说他目前成绩确实是靠自己打拼过来的吧。 好吧，一切皆有可能，时间会给出所有答案啊，也希望在这个每个人心中啊，对于世界杯的理解里，这一次又给了你很多新的东西啊，让你觉得生活因为那些热爱，不管是热爱的运动、热爱的人、热爱的美食、热爱的美景、热爱的一些声音啊，都足以让你更爱这个世界，都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朝气。 摘满月带无名之间，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爱的观念，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躺进我指尖。 island soaking through the floor. Benching like a stone in my shoe. Some chemical that's breaking down the glue that's been binding me to you. Disconnected 来自凯恩乐队 Kin Disconnected 就是 失去信号、就是你有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手机没信号了，或者是跟谁正连通着呢，忽然它就断线了，这都叫 Disconnected、没法联系上了，联系不上了，哎呦我的小爱人、 这感觉有点像我们的一位听友叫主持人永丽哈，他好像发现在与人相亲的这个状态里的时候，常常是就吃了一顿饭之后就没下文了。他说我听了这广播也五六年了啊，这一直我就没说啥啊，我依旧是那最初的记忆。我最近啊一直处于相亲的状态， 一直处于， 但是一直都没结果 啊、 哎呦，相的亲啊，要么就是一顿饭吃完之后就互不联系了，要么就是那种人家爱答不理的。哎呦，这相亲相的真是要怀疑人生了、哎呀， 这个、 怎么办呢？ 也是，我经常遇见的朋友都是就是躲相亲，或者是硬着头皮去相亲，或者是相了亲以后，经常都是他就是瞧了，就是说我正好把那一面的那个情况告诉你啊，他就是说瞧不上别人，或者是觉得别人跟自己不合适，所以他就会采取什么不理，就再也没下文，就千万别再

天亮了，你睡了，在唇边偷偷的，种一朵盛开一百万次的美梦。梦中我想不起来爱上你的初衷，你用脚趾调皮提醒我，我安静你啰嗦，我冲动你爱够，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懂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心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我安静，你啰嗦，我匆忙。爱够，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懂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手指勾到口袋里破洞，你的笑又在我耳边熟悉吹动，路灯下颤抖中带着我，你的心中才懂寂寞是奢侈的感受。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来自于程庆演唱的《缺口》，没有完美的人啊，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缺口，但是这个缺口里面呢，有一些是可能根深蒂固的啊，有一些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你意识到这一切以后呢，会通过你的努力改变它。 嗯，有一些需要创可贴，有一些需要碘伏啊，有一些是红药水现在已经不用了哈、啊、都用碘伏了。嗯，就看你怎么疗伤了，怎么疗自己了。 皮外伤还好处理哈，就是一些内伤啊，可能要经历的时间更长一些。23:25，这个时段的男左女右呢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 对， 但对于德国和韩国的这场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66分钟的这个很关键的点哈。 对，听一首， 场上比分还是0-0。 听一首轻快一点的歌曲 Incognito， 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

上我的面容。可是青春啊，鲜血啊，和真切啊，请别急啊，其实从未有从没有过一起，都忘却吧，就像从没有过年轻，都忘却吧，就像从没有过年轻。书中页面一瞬睡着， inside the tunnels, the stone tunnels are the trains, and inside the trains, the steel trains are the bags of skin, and inside the thin skin are the blood and the bones, and inside the blood and the bones are the dreams. It really is that simple. It really is that fragile. I am one such dream inside the blood and the bags and the bones and the trains and the tunnels. And there's a dream sitting next to me, and there's a dream across from me. Fragile. Now we all know that one day the tunnels will crumble and the trains will stop and the blood and the bags and the bones will be gone. And in between now and then we know something must happen to every dream. I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other dreams, but I know what will happen to me. Sure as the rain I know, sure as the winter. I'll breathe and grieve and struggle and strive and love. And if I am lucky, once, just once, the dream will drop to the floor like a vase and shatter in shards of silence. But I will see in the pattern of the pieces, I will see something. This will happen. But now that train, with all its precious cargo, rolls on. 有些散落，有些深刻的错，就快懂这一秒钟怎么举动，怎么好好和你过。那寂寞有些许不同，我挑着留下没说， 张悬演唱的喜欢。嗯，听着喜欢，然后也是想着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吧。三十而啦啦啦啦， 三十而啦啦啦，像话吗？ 他这名就叫这个呀， 三十而啦啦啦啊，他这个对他你呀、啊、三十而立了，他这没立住，他啦啦啦呢，这就不像话了啊。三十而 刚刚因为工作的事情哭完 啊、哦，三十啦啦啦，这回没那么高兴啊。 怎么还哭了呢？他说听到节目边洗漱边听，就突然间觉得有一个人陪伴，有节目陪伴还挺温暖的。他是我看一下啊，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目前好像是跟从事跟舞蹈有关的工作 啊、哦，那 舞蹈教育 那是很。怎么说，又费精神头又费体力的一项工作。 对，其实女性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时候会因为身体的状况啊、情绪的波动会很大。其实这个包括我个人在内也有这种感触哈。 那女性到底适合不适合做所有的工作呢？ 这位朋友 韩教授， 你的问题我来为您分析一下哈。 对， 毕竟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哈，所有的女性啊都会同工同酬，然后大家、 啊、 彰显自己有价值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个人想法就是，你要学着坚强这个词，可能乍一听你会觉得，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可怎么变得坚强呢？ 嗯， 就是在每次想哭的时候把泪水忍住，或者跟自己讲，我哭一分钟，哭两分钟，哭完之后我就又是一条好看好汉。 哭完以后更好看、啊、 对，哭完以后更好看。 然后知道何时落泪，何时悄悄落泪，何时就是把眼泪马上忍住，接着干自己要正经的干的事情。 对，因为在职场没有人因为你是女人就觉得你可以犯错，可以就是让自己每件事情做的有问题都可以原谅哈。 对， 你是一个成年人啦，你是在职场中代表着一个成年人的角色哈。哎呀，我今天的起伏心态呢是被这场比赛哈，我相信很多德国的球迷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心里也是相当的郁闷啊。 嗯，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87分了，然后目前的比分依然是0-0。其实如果跟其他的小组赛比，像昨天当尼日利亚和阿根廷平分的时候，你会希望进一个球他就赢了，他就积三分了。 嗯， 可是对于德国队来说，就算现在进了一个球，就算进了两个球， 赢了这场比赛。 这里要那个。 可是瑞典现在已经是3-0，是暂时领先于墨西哥。 对，那就 他们现在已经小组第一、第二，现在排位。 净胜球来算，那哥俩现在在那场上，那哥俩就并排的挤进了前八强了，已经啊。好， 16强， 这不是16强比赛吗？ 一共32支队伍 啊！对，我是说现在 二娃老傅。 哎，现在不是正式 小组赛是32强争16强吗？ 啊，对，我还挺多的哈，我还以为上来就是16个呢。 啊，你太可爱了。 陪自己谷底中有那些温柔，还有你只手放在我胸口过很久很久以后，我还在原地等候，等着你陪着我走。陪着你一直到最后。 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 嗯， 很久以后我们还能依然在一起的时候，才是这种爱绵延的非常稳定哈，非常走心，让我们每个人都很在乎的时刻。 对，德国队刚才又失一球哈，那就 什么叫又失一球？ 最后一点希望呢，就是破灭了。因为 之前我还 之前如果能进，如果能赢了这场比赛，那么 还是有晋级的可能的。 他没有负分，他只是也是一个六分，六分的话是可以的。 因为是瑞典战胜了墨西哥， 对， 所以在排名上现在瑞典变成小组第一了。 啊、所以说他没有负分呀，那个。他也是六分，然后他们三个人还是可以按那个球数来，所以说他在很紧张， 就是德国 如果能进一球就行的， 拿到三分积七分的话也可以列小组第一。 对对，但是刚才这个球呢，把他们的希望给 一个角球， 对，把他希望给打灭了，可应该是这么说。那么奇迹可能在这短短的两分钟里是不会出现的了啊！但如果说你能现在能扳平的话都不行了，你得赶紧净胜才行。 我其实真的作为一个德国队的球迷，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敢相信这一刻。 这有什么？就足球场上经常就这样啊！有你好像你三届世界杯都这种样子， 不对， 就是三世界杯你都是对 这两个队伍的水平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 太绝对化了，因为 你一个连32支队伍和16支队伍都没弄清楚的，我不跟你聊了啊！ 有一次我记得你对意大利就是这样，跟我聊着聊着，你还正用自己的主观在说这事儿的时候，意大利已经被淘汰了，还记得那次吗？这届也一样。 但意大利淘汰他的那个队伍可不是这么悬殊的啊！ 一样的是，球场上都是这样的，好吧？就这样，跟你的德国队说再见的同时呢，你还有一个你喜欢的那个什么呢？还有阿根廷队 在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用这样的东西来界定它哈。 好，现在就跟那年特别特别像。你跟我聊天的同时，韩国队又进一球， 因为。德国队的守门员诺伊尔已经为了 弃城而出， 在最后的阶段 是 去进攻，所以放弃了球门。 好，今天这首歌曲完了以后，应该还有一首歌曲。 这是一场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德国队的比赛。 对，这首歌是来自 Rolling Stone， 这歌的名字叫做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这首歌原本是来自 Rolling Stone， 现在是被小姑娘重新用 Bossa Nova 翻唱一下啊。那么今天还剩1分25秒的时间啊，我并不是说球场上啊，我是说我们的男。